喂，又翻到嚟，我哋呢个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嘅，唔识唔讲。 Hello， 大家好。喂，四彤，头先上一集咧讲到咧，你去即系你啲网友啊 ，send 啲嘢好嘢俾你咧，去香港嘅。 系啊 ，send 啲好嘢食俾我，跟住我食完之后就 easy bun 嘅，系觉得。 系啦，又有啲咁嘅片睇。喂，你真人？ 嗰啲唔系片嚟，嗰啲相嚟。 我相嚟嘅。 唔拍得片，拍片我翻唔到嚟，俾人打卵死咯。 真人，喂，我想讲咧，你有冇试过玩吹气公仔啊？ 哇，我大把真人玩，点解要玩吹气公仔？ 吹气公仔感觉唔一样噶、哦，知唔知噶？ 不过咧，你讲起吹气公仔咧， 你又有嘢俾我睇啊？ 头先咧，我哋喺休息时间咧讲起呢、這个，我玩完咗真人之后，然后讲咧玩假人，跟住我喺 YouTube 咧揾咗啲片咧，哇！我依家先知道原来啲吹气公仔咁撚靓喎， 系咪咁真实啊？系咪啊？ 好撚靓喎！ 所以话你咧见识少，我摸就摸过啦。 你以前有冇玩过啊？吹气公仔？ 冇啊，但我个朋友有啊，所以我贪得意攞嚟玩下咯。 有，你个朋友系男定女嚟噶？ 咩？咁梗系男啦，黐线！ 我点知道会唔会有啲女同性恋者都冇女沟，跟住都要玩吹气公仔噶？ 喂，但系我想话俾你听，真系好鬼真实噶，佢连嗰啲质感咧都好似皮肤咁样噶。 系啊。 系啊， 我真系未摸过。喂，香港边度可以买到啲吹气公仔？ 香港情趣店咯， 情趣店就一定有啦。 嗯，要订噶都，因为佢喺外国度运过嚟噶嘛。哦、即系你，但系好贵噶，你真系谂住买一个啊？ 咁如果我去嗰啲时装铺咧，连嗰啲 show 喺玻璃窗出边嗰啲， 我觉得嗰啲硬骨骨噶，但系人哋嗰啲系有质感，即系人咁样噶，软绵绵咁样噶。 系啊。你摸下系咪好似我呢啲咁嘅质地噶？一样。 哇！你嗰啲就 一样， 鞋湿湿啦，比你啲仲柔软啊，啲 B B 肌肤咁样噶。 系。 系啊。 如果咁就真系要去片睇睇咯。 好。睇下你嗰啲咩质素先。 喂，呢、這个出唔出得声啊？有声啊？哦，即系可能我听唔到啊！依家有声。喂，好靓喎！ 正啊！呢、這 个我冇快进吓，哇！喂，屌你识得擘大眼嘅呢、這个系咪动画嚟嘅？话定系真噶？ 你出嚟公仔而家，你知唔知道你可以直情有啲名，有啲日本女优咧，佢哋自己有个版权咧，即系有啲人好追某一个女优噶嘛？ 吓、 啊！佢哋会 哦，呢、這个我知啊，有嗰啲， 咪就类似嗰啲 有嗰啲女优样嘅， 系啦，但系咧就系、是、有咁样质感，就幻想自己同个女优度做事事、 哦，真系好靓喎！屌，做到真嘅一样喎、 啊。不过你唔好睇咁多，我惊一阵你中意咗啲假咧，到真嘅时候你冇兴趣啦，即、就、系、是、对住真人，因为太靓啦、嗯，你幻想得几靓就有几靓啊嘛。 系啊。喂，屌！我之前咧，我睇咗有啲篇新聞咧，日本仔咧，即系有一个咧，佢死咗个老婆，跟住咧，咁佢就系咪死咗个老婆咧？我记得我有 save 咗 故事系咪就咁啊？佢死咗个老婆，但系佢有性需要，跟住咧佢就去买一个咁样嘅出气公仔翻屋企。 佢有社交障碍嘅，咁佢咧，哎呀，我搵唔翻啦， 唔紧要，搵唔翻。 跟住佢咧，佢就同一个吹气公仔咧，就谈恋爱。咁咧，佢去到最后咧，佢中毒太深啦。佢去到点咧，又帮佢冲凉啦，跟住又买衫咧，帮佢换啦，俾佢着啦，然之后帮佢。每日咧冲凉洗头啊，跟住又 当咗系佢自己老婆啦。 跟住又买架轮椅俾佢坐啦，帮佢扮完靓，跟住俾架轮椅佢坐，然之后一齐推出街，跟住去 shopping 啊、行街啊咁样样、啊。 咁夸张？ 唔使讲啦，肯定会同佢倾偈啦，系咪先？喺屋企，跟住甚至乎会砌佢啦，系咪先？呢、啲哇，我觉得好。好神奇嘅一件事、啊，可以同个假人可以 可以做咁多呢啲嘢喎。 佢已經唔係當佢係假人㗎喇喎，佢已經將佢代入咗係佢老婆嘅角色㗎喇喎。 不由於時間關係，我真係揾唔返我幾張，你講起我啲醒嘅，如果唔係我係搜埋出嚟俾網友睇喎。好撚得意喎，我覺得成個古仔。日本仔嚟嘅嗰个男人， 古仔嚟嘅人系 真系真人真事。佢咧嗰个男人都成五啊几六啊岁嘅，好捻老嘅都。 四同， 哇！跟住又再睇下其他呢个系咪咧？诶，呢个系头先嗰条片嘅详细解释嚟嘅，好似系咯。喂，真系几靓啊！做到咁真，有晒发型啊，有晒妆啊。 四同你可以唔使去钓鸡啦，你可以攞钓鸡啲钱去买个咁样公仔攞翻屋企。 完完全全似我哋太平山顶嗰啲蜡像嗰啲质素。 系啊，个样佢系做得好似嘅，但系个太平山顶嗰啲系石头嚟嘅，系嘛？ 嗰啲唔系嗰啲蜡像喎， 系蜡嚟嘅，但系呢个系真系模仿真人。 我唔知啊，我唔知蜡像同呢啲系咪一样啊，我真系唔知道。 呢啲好舒服噶，我自己都摸过啊。 哇，呢个系荷里活啱啱旧年有一套好捻爆嘅剧啊，叫做 Westworld， 中文大陆都意译咩西方极乐啊。你有睇过？ 我有听过个名字，但未睇。 哇，好好睇啊！好睇到癫咗。佢咧就系讲咧，佢就系讲呢啲假人。咁佢不过全部就系机械化嘅假人咯。佢又系有血有肉嘅，做到假嘅好似真咁样。但系咧，跟住再加少少，加埋啲人工智能落去咯。咁变到全部假人咧，都好似真嘅一样。 哦， 跟住佢识得自己谂嘢咧，因为依家好多电影咧都讲紧呢个嗰、那个人工智能咧，可以去到即系又可以不断学习啊，即系同你，哇呢啲会唔会俾人投诉咧？ 唔会啩？ 呢啲刚 新鲜 光贴贴喎，新鲜炮制，有口型喎。讲嘢喎， 哇咩呀，好出奇咩？而家以前嗰啲 依家都有 啲公仔咧，而家啲小朋友玩具啊， 啲眼球识喐识眨眼， 佢哋个嘴唇都会识得啜拉拉啦，做到有啲软胶个嘴会识喐噶嘛，嘴唇好似人咁样噶嘛，所以唔出奇啊。 咁夸张？ 唉、哎，真系见识少啊！又话你自己识咁多女，玩过咁多嘢，呢啲咁基本嘢都未玩过。 啲真人都假人，我点样玩啊？ 系几吸引噶，分分钟靓过好多女仔添。 哇，好多样噶呢啲，有唔同发色啊，唔同发型，唔同样，唔同国籍都有。喂，迟啲你可以整翻个玩下， 整你个样啊！ 你屌我哋如果想下次嚟录节目咧，想蛇王，我哋整两个头摆度，屌跟住我哋喺电话讲算啦。 你真系打到一 个 点 ？Skype 啊，我哋喺度录音算啦。 咁其他肢体语言咁点咧？ 录定唔使啊，肢体语言，屌我哋摆两个头喺度， 即系就放喺动喺度之后，我哋就打电话喺度做录音啦。 系啊。 哇！真系懒到爆炸。 阿妙，屌我哋冇钱啊！你我哋真系有居马费，有人工啊！ 咁又系，咁样系最悭皮又做到节目嘅其中一个。 屌打工仔系咁噶啦，我哋唔捻使翻工，但系可以交到货咁样样，最捻好噶。 都系啊，都系啊，都系啊！ 屌啲网友屌我哋喎，又 我点解有冇男仔咧？我个男仔 friend 嗰个系女仔嚟噶，而家男仔就好咯。哇！ 即系你想一个吹气男啊？ 梗系啦，晚晚揽住瞓觉。 屌你洗卵吹气男咩？你通街落去，跟住搵条仔话，我想俾你屌鸠我啊咁样样。 跟住佢唔系用下面屌鸠，用个口嚟屌鸠我，咁会唔会死？ 你试下咯，诶你或者喺玻璃窗出边咯，成扎人你走去问下个今晚得唔得闲啊？ 就问而家玻璃窗出边嗰个。 你头先第一次相睇嗰个都得，你就喺问佢。 Andrew， 宵夜宵夜之后， 哎死啦！ 宵夜，喂，哇！一讲曹操又到啦。 黐线，日头唔好讲人，夜晚唔好讲。 一讲曹操又到啦。 喂 ，Hello Andrew。 喂，曹操使唔使讲下？ 好啊，好啊， 使唔使分享下？ 攞支咪先。 系啊，你头先讲紧系咩啊？招招亲啊？ 上亲啊，招亲。 上亲啊？上亲年差啲系。 秦咬金啊！依家秦咬金晒入嚟啊！依家突然间杀咗个秦咬金。 死紧啦 ！Andrew 头先佢讲紧你啊。 头先讲紧如果我冇记错咧，四哥咧系冇啲感情生活咗，好似 哦系啊，佢斋屌啫嘛，斋搵人 系啊系啊，我冇啊，我冇啊， 我非常之空虚。 佢个人冇感情， 空虚啊，空虚啊，好捻斋啊！入 麦啊，头先你再入头嗰一次， 空虚啊，寂寞啊，干柴烈火、啊。 你个人空虚，真系好空虚啊！ 系啊，日日去叫鸡， 搞成咁啊，四哥离开 ，OK。 你问得我呢个问题啊，肯定唔系我啲 fans 啊，我点会空虚寂寞啊？我有睇开，有睇开我哋节目嘅观众都知道我不嬲都好多女啊， 好多女啊！ 哎呀，我揿错咗 添 ，Tyson。喂，四哥， 但又 走翻去头先个问题先。 喂， 你依家播片定系点啊？依家系 喂，你有冇玩过啲公仔啊 ？Angel， 哇，屌呢啲唔出街喎，即系飞走嘅先。 喂，公仔啊？什么、啊？ 你有玩过呢啲公仔啊？你人妖你玩过啦，人妖。 你唔好督埋人哋啦。 公仔你有玩过啊？ 公仔梗系有玩过啦，又如何啊？ 你问我。 你，屌你碌蕉又玩过？唔系公仔，你啱冇玩过啊？啲女嚟噶。 佢哋玩嗰啲唔系公仔、啊，佢玩嗰啲系假狗假狗噶、 啊，得碌蕉啊嘛。我哋玩呢啲，我哋讲紧呢啲系冇卵用嘅公仔，全部都女人嘅。嗰啲好靓，识眨眼喎，你有玩过啊？ 我玩嗰阵未有咁高科技。 系喎，个入边咧，佢个脑咧唔知装咩嘅，你知唔知啊？ 装啲 chipset， 跟住俾个 reaction。 我知道 Andrew 玩嗰啲公仔冇咁高科技系边啲嘅。纸扎铺嗰啲啊 ，come on， 纸扎铺嗰啲，我谂应该，我谂应该冇咩边几个玩过纸扎铺嗰啲， 即刻就穿啊！跟住就话俾人听，我同埋玩官都玩到劲犀利啊！ 屌，我哋个节目突然之间阴风阵阵，你一讲呢啲， 系咯， 系啊， 玩到纸扎铺嗰啲啊， 哇，真系 so sorry 哦！我谂你喺全港九揾咧，都揾唔到十个八个、哦、玩呢啲。Anyway， 咁其实头先你哋讲紧系咩话题啊？ 我哋讲紧呢啲 假公仔， 假公仔啊！ 因为咧头先， 即系你玩紧嗰啲公仔 ，OK？ 咁 嗱，好似呢条片咁，喂，揽住条女一齐喺度睇电视哦、 啊。唔系，阿四哥，我想问一下你玩公仔嘅有咩经验啊？有冇啊？ 冇啊，我玩真人嘅啊。 你玩真人嘅，咁阿小妹你有冇啊？ 我玩过假卵咯，未玩过公仔啊！ 哦，系啦，应该都正常嘅，即系玩假狠嘅话咧，就即系对于女性嚟讲咧，都系好吸引嘅。 我哋嘅节目冇细路仔睇啊！我哋嘅节目系十八加嘅，我哋嘅节目唔使惊讲粗口噶。 讲粗口什么呢冇所谓嘅。你要讲嘅话你咪尽情讲咯，系咪先。咁小妹你问下你啦，玩假狠嘅话。咁你咩 size 啊，咩形状啊。 我鍾意啊，定係我曾经试过呢咩 size 咩形状你试。咁大个 size 嗰啲囉。 咁大个 size， 哦 ，sorry， 唔系睇得唔系好清楚咩？咁大个 size 系点样？ 即系攞出嚟， 即系成个我，成个我咁大啊！ 长过长过你只手啊，阔过点啊？ 咁样 长阔系点啊？哇，咁犀利，有冇搞错啊？ 假啫嘛，假有几大有几大系咪先？ 唔系喎，你头先 show 成条手臂喎，呢啲好难买噶，好老实讲，鬼都 size 都冇咁坚，去到 可能话我成个人咁卵大啊！想闹我碌卵咁样样， 咁我谂你买唔到咁夸张嘅 size。 错啦，四同话佢有咁嘅 size 啊，佢自己。 佢有啊？ 攞出嚟睇下。 你企高啲，企高啲。 佢话佢自己 快啲俾网友检测下。 自己系马卵咁劲啊？ 唔系啊，有相有真相啊！就算你唔可以 show 出嚟，你都可以，你都可以隔住条裤俾人睇下噶嘛，系咪先？ 睇下个办法令到佢兴奋。 我唔会俾你知啊！你成日暗恋我。 诶，唔紧要，呢啲嘢咧，反正咧，我哋都冇女网友啊，系咪先？ 有啊，喂，讲起女网友，屌我唔知嗰个坚定留啊，佢真係留个 comment 呢话佢自己系女网友喎。 係咩？ 係啊，佢因为我上集呢喺度讲，即係我话我哋搬咗呢个新录音室啦，咁我话迟啲可能呢我现场直播呢做我哋呢个节目。 喂，你揿返个 comment 出嚟先，有图有真相喎，呢个世界系咪啊？ 个 comment。 系咯 ，comment 你有你话有人咁样讲嘅话，咁你最少都要俾最少俾啲网友睇下啦，系咪先？ 唔知系咪呢节先？唔知系咪呢节？ 我都话真有女仔睇噶， 有啊，有一个咯，留言嘅有一个， 佢话系女网友啊， 系啊，嗱佢。佢呢个咯。你话咩？ 放大啲，我哋睇唔到。 放大啊？ 系咯。 哦， 放大少少，跟住大家， 技术故障嘅嘢， 操作有困难啊！你知啦，四哥净系用下体啊，用唔到上边，上半身用唔到。 你首先唔得灵活啊！ 嗱，呢个咩 ？OK， 跟住你讲。 U Lam 啊？ 啊 ，OK， 哇，佢话有啊，佢咪就系女人咯，都会有好奇心噶嘛。 讲紧系关于啲咩噶？ 冇，我就话即系可以嚟现场直播睇我哋做节目咁样。如果有啲女网友咧，都想上嚟，即系支持下我嘅，咁都可以听噶。咁我就话我又唔知呢个节目有冇女网友听啦，咁样成咯。咁啊，佢可能回应翻我话有咯。 哦、oh, okay. ， 一个回应你咋，四同。 哇，你嗰人好得闲啊！你知唔知几千个有一个？ 但系你有冇 contact 佢？ 我哋呢个台咧，其实真系好有营养。我要 hard sell 都要 hard sell 下。我哋呢个台咧非常之多营养嘅节目，系得我哋一个咁靓戆鸠喺度鸠吹嘅啫。你哋其他节目咧都真系要多多支持，同埋要睇晒广告吓。我 sell 完啦，你继续啊！ 唔系，其实我哋嘅节目咧，OK， 我要点样讲？多谢大肥啦，大肥赖我哋上嚟啦，跟住其实好多听我哋嘅节目咧，都系因为睇大肥个节目，跟住咧。就喺 睇大髀啦，睇星期二得到啊 Tony 啦， 跟住就 YouTube 咧，佢就 suggest 即系同一个 channel 就 suggest 啲人睇我哋节目咯，都系。 系，我又要多谢四同啦，跟住又有兴趣对我嘅。 即系睇中你啊嘛？ 唔系啊，系对我之前个工作咁有兴趣啦，抽做嘉宾啦。 系礼手请你上嚟，你冇人要啦，我要你。 但奇怪咯， 你唔可以咁讲喎，你唔可以咁讲喎。 其实你咪暗恋我，其实你咪暗恋我啊！你只系想倒我米，跟住就想占有我四同。 我。 但系咪冇嘢讲呢？ 你真系你突然间咁样讲， 你就屈我同 Angel 喺度相睇。 你突然间咁样讲，我打我突添。 唔系咯，你咁样屈，你咁样屈佢咁就冇办法噶喎。 系啦，跟住又喺个台度倒我米， 因为太重口味，屌我。 咁跟住而家其实咧，咪就想独个而占有我先。 我 我唔识答你咁重口味，你一 唔系我代答啦。大家识得四同四同嗰啲都知道啦。四同食嗰啲嘢系唔系呢个种类嘅，完全系 完全唔系呢个呢、這个唔系呢种口味啊。 系咯， 我咩口味啊？ 我食开嗰啲都系 medium rare 啊，系啊，比较生啲嘅。比较鲜年啲， 唔系大家有上 Facebook 啊？ 切开咧系粉红色嘅嗰啲 medium rare 啲肉质。 唔系大家有上我哋 Facebook 个 group 啊，或者系 WhatsApp 嗰啲 group 啊，微信系咪仲有啊？ 我想问一下你点知我唔系粉红色先？你讲啦。 哇！呢啲咁样样咁刺激嘅嘢，嗱。下一集呢，下个礼拜五返嚟呢，我哋慢慢再讲是否粉红色呢一样嘢。咁呢今集呢时间呢就差唔多啦。虽然我知道你哋都好想知道粉红色呢一样嘢，下集讲。 我要澄清呀、啊、下一集。 我哋指令动作鍾意唔鍾意都好呢，留言 comment, 赞我哋支持我哋，屌我哋冇所谓嘅。不过呢最紧要揿返个like 或者 unlike 都得噶，总之、 我唔介意你屌佢，跟住赞我噶。 系啦，我都唔介意你 share 你朋友一齐嚟屌我哋，系 屌你好啦。 同埋啊，我哋个台长话要记住啊 ，subscribe 我哋嗰个星期二得到呢个 channel 啊。 嗯， 最紧要系呢样嘢。如果唔系我哋冇人工出嘅，我哋集集净系支持我哋自己，唔识唔挂， 集集都系冇人工出嘅，基本上，依家我哋都系做义工嘅啫，好明显 系啦，所以嗱睇晒广告，唔好 skip 咗佢，然之后咧 subscribe 我哋嗰个星期二得到嗰个网台，系啦，咁咧呢今集咧差唔多啦，啊完啦，你有咩讲 啊？ 喂。